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瑞雪金质，朕今日就着这个好兆头，也让我大晋双喜临门。 赵福刚走到御椅旁，嘉宁帝的声音就已响起。众臣精气神一足，立马摆正了脸色，恭听圣谕。盼了一早上，重头戏总算来了。不知何时起，太子已然垂下了头，神情漠然，那模样实在不似个欢天喜地的新郎官。任安乐看了他一眼，立得笔直，双手负于身后。 众卿想必也知，早年太祖为太子定下一桩婚事，朕欲拱手太祖之谕。 陛下。 嘉宁帝话至一半，被一道浑厚的声音声声截断，众臣打了个机灵，不可思议地望着说话的人，这才看到刚才接了圣旨的钟海竟然一直跪在殿下手举圣旨。刚才嘉宁帝急着宣布太子的婚事，倒一下子把他给忘了。就算如此，打断帝王说话也是大罪，这粗莽无知的大汉是不是也忒没体统了些？嘉宁帝面色不愉，顾念着这是自己刚封的大将，忍了下来，沉声道： 钟卿平身，退至一旁吧。 哪知钟海高举圣旨，头埋向地面，一动也不动。 钟海，既领了圣旨便退下。 沉默半晌，钟海缓缓抬头，手中圣旨仍高举着，他磨着膝盖向前一步，头重重地磕在青花石板上。 陛下，臣身负重罪，于国不忠，于民不义，虽领旨，却不敢受陛下隆恩。 此话一出，众臣面面相觑，哪有这么蠢的人？身在朝堂，谁没个半点过错？至于在金銮殿上当着天子和百官的面坦臣吗？ 钟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朕也是武人，知道武人意气之争时难免刀剑相向，朕恕卿无罪。今日我皇室大喜，请退下吧。 臣重罪，不敢得陛下圣恩。 钟海仍未抬头，只是伏于地上。殿上气氛有些僵硬，嘉宁帝何曾遇到过如此顽固的臣子，脸色沉下，拂袖道： 卿有何罪啊？说来与朕的文武大臣听听，看值不值得卿不受皇恩。 大殿上静默无声，众臣望着地上跪着的人影，倒也生出了好奇之意。半晌后，钟海缓缓抬头，将手中高举的圣旨轻轻放在地面上，然后起身整了整盔甲，后退两步，笔直地跪在大殿正中央。他以一种格外肃穆的姿态望着御座上的帝王，带着视死如归的忏悔： 陛下，臣曾诛杀我大晋一脉同根的手足，八万将士埋骨青南山下，此大罪天不能恕，地不可饶。 时间回到一个时辰前，那时天还未亮，大雪蔽日，压得整个天空一片雾尘。三个月前钟海入京，盘缠用了个干净，城南一间客栈的掌柜收留了他们，给他们挪了个小院出来。如今忠义侯的罪判下来了，秋后问斩总归是个死，不过是早几日迟几日罢了。等觐见完陛下，他就领着兄弟们回青南山守着那座城，这怕是他在京城的最后一日了。钟海心里头雀跃，起了个大早，挺身从床上立起，随便抹了把脸，准备去院子里练会儿剑。他提着剑推开门，一眼便望见了院子里立着的女子。她身上披着件墨黑的大氅，还未开口，那人便转过身。他一怔， 这姑娘的模样倒是比她这辈子见过的女子都要出挑，一身气势更是不输男儿。钟海心里犯疑，不动声色地握紧了手中的剑。那人开了口，声音威仪，隐约有些耳熟。 你应该见过我，在大理寺天牢内。 这话一出，钟海握着剑的手抖了抖，神情愕然，急忙走下石阶。啊， 沈将军。 我平日里戴了面具。 钟海虽有疑虑，却不是个喜问是非的人，更何况任安乐对他还有大恩。他问道， 将军此事前来可是有事吩咐？ 钟副将，可是我让你做任何事你都会做。 将军待有所令，钟海万死不辞。 恐怕我这趟来要的确实是你的命。我有些事要问钟副将，希望钟副将能够据实以告。 将军请讲。 钟副将可是十年前入的军营？ 是。 可是去了青南城？ 是，末将投军后就在青南城守城门，过了三年才攒下军功晋升，比不得将军年少成名。 钟海有些赧然，不知道任安乐为何会问这些问题。任安乐停了片刻，才继续开口。 你十年前是否诛杀过一支军队？你诛杀之处可是在青南山，他们可是毫无还击之力。 你怎么会知道？你究竟是谁？ 果然如此，他们真的是死在我是谁？我是安乐寨的土匪头子任安乐，不过我曾经用过一个名字，想必钟副将应该听过。十年前我名为弟子渊。 枪的一声，钟海手中的剑落在地上，他不可置信地望着任安乐，全身颤抖。半晌后他隐隐有些明了，重新拾起剑递到任安乐面前，垂头视死如归。 钟海当年犯下大错，如今只有一条贱命可以还给小姐。 递出的剑没有人拿起，钟海瞥见墨黑的大掌拂过地上的薄雪，那身影一转朝门口走去。他抬手，任安乐已经走到了小院门口，他急忙喊， 狄小姐。 任安乐回头静静望着他，缓缓开口， 我有一件事让你去做，你可愿意？ 小姐请说，即便是要我的命。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真相，我只要帝家的公道，我只要那八万将士死得其所。 任安乐立在雪地里，素白的世界只剩他的声音。一个时辰后的金銮殿，因为钟海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世界安静了。大晋历朝足有20载，金銮殿是决议天下事的地方。这座宫殿看遍浮华，再大的风浪都经历过，但如今哪怕是挺着腰板跃进世事的两朝元老魏建，也未曾想过有生之年能听到这么一句话。看到这般场面，惊世骇俗这词儿用在这儿都浅薄了，恐怕满朝文武搜肠刮肚亦想不出什么妥帖的话来抒发心底的震撼。这可是韩氏皇朝，八万帝家军埋骨青南山，这桩旧事不只是皇家的忌讳，更是逆鳞，谁提了谁就是和天子过不去。听听刚才这混账莽汉说什么了，他说他诛杀了八万帝家军，诛杀了八万帝家军。仔细咀嚼这句话后，回过神来的朝臣疯魔了，紧接着便是更大的震惊和荒谬感。谁不知道当年八万帝家军秘密奔赴西北意图叛乱，却和勾结的北秦产生了嫌隙， 结果在青南山被北秦铁骑坑杀得干干净净，八万将士无一人生还。也正因为如此，偌大的帝家才会一息倾颓，晋南再无可用之兵，户户门前挂满白帆。那时的帝北城就是一座死城、哀城。青南山位于大晋青南城和北秦洪峰城的正中，距离两城皆有不短的距离。中海是青南城守将，他怎么会诛杀帝家军？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可诡异的，望着大殿中央昂首跪着的中海，却没有一个人敢走出来斥责他满口胡话。那双眼中的誓死决绝、悔恨愧疚，直白的让人战栗。帝家之事被埋进大境深处，无人敢言，却未曾想十年后竟会在这样一个契机下于金銮殿上血淋淋地摊开。十年前的青南城，埋骨荒野的八万帝家军到底经历过什么？无人去看玉座上的帝王现在是一副什么表情，他们不敢。玉座之下，寒夜垂着眼，眼在官服之中的手死死握紧，太多情绪汹涌而出，他生生忍住。待心思完全沉下来后，他才抬眼朝任安乐望去。一身朝服的女子静默立着，不见半点情绪，只是目光有些许冷冽。 中卿，帝家军十年前乃是和北秦交战，才浸没于青南山。卿这话荒诞不羁，到底何意？ 安静的大殿上，嘉宁帝的声音响起，只一句话，杀伐之气满溢。众臣顿然觉得玉座上高坐的帝王竟在瞬间有了当年刚登帝位时的血腥暗沉。左相冷眼看着大殿上跪着的人影，眼底破天荒地生出犹疑慌乱来。 帝家的事怎么会在这个时间被这么个人牵扯出来？帝圣天等了十年，究竟要做什么？ 中海承受着帝王之怒，饶是久经沙场，心底一寒意陡生。他使劲磕了磕牙，目光坚定不移。 陛下，臣的话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嘉宁帝缓缓坐直身子，面上不见情绪，抬手朝中海一指。 好，好，朕听你说。 十年前，臣投了军，守卫青南城城门。那时城里的守将不是古希辉，而是他爹忠义侯。有一日，城里传北秦大军翻过青南山，意欲攻城。傍晚，侯爷带了一万骑兵、数百城弩，出城截杀北秦人。臣想立军功，多得点封赏养活幼妹，便混在了老兵里跟着去了。可是，到了青南山下。 大家守在山脚下，封锁从青南山到大境的所有路口，凡有敌闯进，无论对方所言为何，一概不理，就地格杀。 是。 那天天色很暗，瞧不清山上的光景，可是能从青南山上下来的只有北秦的军队。 中海说的并不快，但他的神情却极为认真。大殿上连呼吸声都给压抑了下来，几乎所有人的心神都随着他的话而颤抖。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